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您好 ，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 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替伤口消炎，作祟的缘是多把暗和深上线，等我们一世相见，一去难回头的剑，光阴还在原点，该懵懂的花和少年，眉梢眼角带点尽情情绝，花儿长发披肩，少年似同学，纯净但也热烈，未经世的花和少年，辗转唇齿之间，嚣张的气焰，最扣人心弦，再多不过时间，再迟无非了解，幸福那谁铺垫，又把谁祭奠，留一点悬念，才明白体谅是对之中的什么大言，也懂得虚弱实现儿时的情有可原，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那过去的花和少年，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笑我庸俗肤浅，一脸不屑，许下金笔金笺，有故事的花和少年，在生活里沦陷，花是那个少年许的夙愿，最后沉睡家眷，寸寸的剑，长短轻重明显，和情爱周旋，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金曲和诗篇，谁又料想会把爱爱成唱淡和苟且， 岁月里的升天。花与少年踮起脚闭上了 真的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Check out my 味道，味道。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Check out my 味道。Girl， 원하는 걸 나에게 말해줘 Get to know you、yeah. Light the candle Red wine 같이 붉게 물들일래 바다가 보여 창가에서 우리 그 마주보고 앉아 그 도착보다 안 돼 주고 싶어 girl 그렇다해도 거짓은 그대로 마음에 든다면이식탁위에서어떤맛인지 girl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원하는게뭔지뭘원하든지말해 This is how I do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This is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내마음을열고들어와향기로가득채워이불을맞춰줘 Oh I really love you baby Yeah 불러줄게 Lullaby 꿈속에서도안아줘안아줘계속말해줘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 That's right That's right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now 这是我的 way now Check out my way now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now 这是我的 way now Check out my way now Sadden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a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m telling the wheel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m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在天边，只用飞过往云烟，不忍不后悔。无所谓沉默，不泄露迷人的笑脸，在天边，只用飞过往云烟，不言无所谓。向黑夜告别， 嘿，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识跳舞。 我是陈小 春，由听当舞池到到 woman 每只新年会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黄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是上半场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

整个冬季无可为议。 发现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

异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的女人